1982年2月，轰动全港的城门河水尸案，令新界总区的重案组第三队人员马不停蹄，沉溺在一堆碎尸之中。尸体在河边发现的断脚、断手和躯体，总算留下了不少死者的身份密码，而且很快就证实他正是在茫茫人海失踪多日的夜总会大班陈凤兰。虽然他的姊妹表示他失踪前在尖沙咀金巴里道一带登上了一部的士，收集了警方的调查范围，但是始终没办法即时找出可疑的士的下落，令案件一筹莫展。 咁我哋其中一個調查嘅方向咧，係亦都揾全香港嘅的士司機，睇下有冇喺佢失蹤當晚咧接載呢個死者。但係咧，目擊證人咧係未能夠提供呢個的士嘅車牌俾我哋。 究竟係邊一部殺人的士喺路上面穿梭，搜捕緊佢嘅獵物咧？直到半年後嘅呢一日，獵人終於忍唔住曝光。他将一些本来应该很秘密的相片拿去一间晒相公司，声称要放大的服务。晒相人员一看到的相片，竟然全部跟肢解女性器官相关，吓到魂飞魄散，很快决定报警求助。 他只是提供这个客人的年龄他的样貌给我们。同埋佢話呢個客人咧，佢用嘅菲林啊，都係好專業嘅。 一班便衣探員開始喺曬相公司附近埋伏，直至可疑人物自投羅網，步步逼近自己設下嘅圈套。 咁啊，當時嘅指示咧就係去截停同埋查問呢個攞相嘅人嘅，即係嚟衝曬呢個男子。 落网者的职业果然是一名游走在黑暗世界的的士司机。 其实我今早呢都攞咗个 Dr. Bear 呢俾我嘅呢个絕版嘅 DVD， 咁就係林过云嘅一个 documentary 呢。咁因为我喺屋企呢就 play 唔到隻碟啊。咁我亦都係攞咗去一个影音公司嗰度呢，就叫佢哥哥仔唔該幫我開開咁樣。咁当时我都係聯想到，哎呀，佢唔知會唔會一開嘅时候有啲殘肢呢见到嗰柄帶跟住呢會报警拉我㗎呢咁樣。咁其实当年呢就係话呢一个旺角位置喺边呢，就是旺角道 和弥敦道 交界，即是现在那个 金行那些， 是不是 道 桥那里，有条桥的 道是不是， 有条桥那个位置，即是贸易处那里，那个位 置和弥敦道交界应该是，是啦，即是那个。 其实两边都有弥敦道交界，那我都不知道它哪里，因为现在 有 些 金铺啊那些。 是啦，年代久远都不知道它哪个位置，反正就是那一橛，那就说这个 order 的，即是晒相公司。 执了 order 都。 執咗咯，系咯，而家執咗啦，30多年啦，已經嚇，即係 當時最大嘅即係菲林啊、沖印嘅公司， 滄海桑田啊，咁啊當時就梗係勁啦，係嘛？亦都有當時有間百老匯，因為嗰時我見到報紙咧有寫話百老匯影音公司啊，其實但係我睇翻呢個 documentary 就話係 order， 其實 order 嚇，咁就呢個店員真係唔好彩啦，見到啲咁嘅嘢。但話說他們其實有個規矩的，即見到客人拿來的照片如果有淫褻成分他們要出聲的，即他不可以就這樣幫你曬的， 即是不會突然間好像陳冠希那些我幫你曬了他，不如 現在就真的你私藏些什麼喜歡自己做什麼都可 以，因為怕你不知道做些什麼犯法的事咯，即尤其是你的照片在哪裡來的，會不會是即你禁錮了些人，會不會是怎樣，即當然即警方要知道，當時都嚴謹啲嘅社會對於啲色情嘅圖片啊等等嗰啲嘢，係咪？ 咁但係你知道世界有好多啲心理變態人啦，咁後尾都有劉公子啦，咁樣你睇下佢屋企幾百幾千張嗰啲即係男性嘅裸照咁樣啦，咁但係佢哋嗰啲係咪真係佢自己搞掂啊？ 咁啊而家容易好多啦，你仲要編啦又得咩？ 係啦， 自己搞咧。 以前我諗你要記得咧，嗰陣時你如果你話機充，咁你就一兩個鐘頭已經攞到啦嘛， 快上。 快，咁啊嗰啲就真係個機做，咁我相信好多時咧引出嚟啲店員都未必 睇 嚟 嘅。 哦，係啊，佢就幫你沖搞 搞。我所記憶中點解而家呢個案件咁特別咧？就因為佢要彩色又要放大。 嗯， 咁嗰陣時係機喺啲公司仔嗰度機做唔到嘅，要喺 order 嘅廠嗰度做嘅。咁 order 廠度就要人手去做噶啦嘛。咁所以就曬咗出嚟，覺得好古怪喎呢啲相。咁我哋嗰陣時喺法醫咧，都來不來會警方攞幾幅相俾我哋睇，喂呢啲有冇問題啊？咁間中有時咧就係。醫院做手術，影到啲相，咁啊攞咗去曬，咁當然我哋睇到就哦呢啲應該醫院噶啦，不過其實都唔啱嘅，即係都要通知翻醫院嗰啲，即係要小心啲咯。 佢哋點解要攞去曬嘅？但係嗰啲相 冇辦法曬嘛。 你都係要攞嚟，譬如教書又好，去講 talk 又好，係嘛？ 尤其是而家啲醫生啊，做手術啊，佢自己會影好多相噶，佢驚你告佢啊，因為係真係嘅。我自己之前做咗個小手術咧，個醫生都幫我影曬相，佢話嗱咁㗎，佢解釋得好清楚，即係話你唔好諗住告我嗰啲咯。呢個係事實，即係佢自己 keep 翻個 record 啦，即係費事有爭拗。 會唔會 send 俾你睇㗎？ 佢會俾佢會。 其實而家嘅世界好唔同啊！以前你樣樣嘢你係要攞出去做嘅，而家你根本曬相做乜菲林又好，拍片又好，全部你叻嘅話，你自己屋企做得曬。 係咯，可以嘛？好嘅，好多嘢要。咁但係以前你話如果曬黑白嘅，好似就係自己如果屋企有個即係黑房啦，都可以曬到喺櫃桶裏面都曬到。 你彩色嘅就貴好多，同埋嚴格好多。 難啲嘅係啦， 難好多。 咁又陰差陽錯地就話當時其實嗰個客人咧，個神秘客人咧，就本來係攞啲相就去尖沙咀嗰間。分店嗰度咧就話要放大嘅，咁啊又咁啱嗰間分店咧嗰個放大器壞咗，咁然之後咧就攞咗去旺角嗰度嘅。咁究竟嗰個尖沙咀嘅店員係有冇睇到嘅咧？定係還是知道個放大器壞咗，直接攞去俾即係旺角嗰個店員搞嘅咧？咁樣 咁總之就被發現啦嚇，即係啲相好古怪，都影埋曬啲咁嘅部位嘅，仲要咁 close up 咁樣。 係啦，咁啊，但係當然我哋到而家都解唔開嘅就係、是、喂，其實佢係係即係似乎係咪特登即係想係俾人世人知道佢做咗一件咁轟動嘅事先去做呢單嘢嘅咧？定係還是佢真係懵成成咁以為人哋睇唔到嘅咧？咁樣嚇， 好難講嘅。其實你如果你問咧，你或者你睇翻好多呢類嘅連環殺手就好多嘢，你諗做咩咁蠢嘅，或者做咩做啲咁嘅 荒謬嘅咧？ 你譬如有啲喺美國咁。佢不斷翻話去棄屍嘅現場，就留喺嗰度又揾翻嗰啲嘢出嚟，咁個心態就話哦，佢解釋嘅心態就話佢其實好懷念當時做嘅嘢，譬如當時殺呢個人。或者當時屍解嗰個感受啊，個感覺啊，咁我調轉我林國雲，我覺得佢嗰陣時可能就真係佢嘅焦點就喺佢嘅影相、佢嘅拍片，佢點樣去肢解呢個遺體？我有個少少嘅感覺，佢唔覺得嗰啲係人嚟嘅。 佢唔覺得有咩問題，同埋佢係沉醉於嗰種滿足感。 個 process， 嗰個滿足感， 即係佢 focus 喺佢個藝術世界。 即係佢唔係諗住要逃脱。係 咪藝術唔知咧嚇？即係總之佢 focus 喺佢自己做緊嘅嘢，佢冇諗過。會被人拉或者任何啲效果嘅， 而且後來發現其實佢唔係第一次曬呢啲相㗎啦，佢曬過好多㗎啦， 曬過好多次， 曬過多次，屋企有好多。 係，咁但係佢曬過好多次又點解冇俾人發現咧？嗱，佢咩？佢曬佢曬定放大先？好似話佢第一次放大㗎啫喎。 咁可能係啦，即係曬嘅時候真係冇乜人留意。 因為曬就係 就機曬冇人理咯。 但係佢全部相都係嗰啲嘅時候，其實你都好容易望到嘅。如果你係咁樣望到，即係唔係話夾十張人相，然之後有一張即係 close up 嘅器官咁啊嘛？佢全部都係嗰堆相的話。其實你都會知道，我唔知佢當時啲菲林係真係夾住啲其他人嘅相，普通嘅風景相啊，夾住喺中間，咁啊冇咁易俾人發現啦。咁但係今次去到呢個情況啦，即係佢個滿足感唔夠啊，可能一般嘅相咁細張唔過癮，佢開始玩放大啦，咁啊就俾人發現咗啦。 咁啊話説咧，其實當時呢個店員就報警啦，因為覺得好有問題啦呢啲相。咁但係佢咧就淨係記得嗰個人嘅樣。 即係佢冇佢嘅個人資料啊，咁啊大概噏到佢個樣係點樣，高高瘦瘦咁樣啊，咁但係亦都即係冇辦法再知道佢其他更多嘅嘢。 唔會咁啊！以前你擺低飛諗攞張單，跟住幾時嚟攞啫嘛，咁啊！ 即係你靚女就話記得咧，哇！呢、這個即係影得好啲嘅，同你吹得吹得嚟。我望嗰邊咧，我睇都係要望嗰邊，即係咁啊！會留意啲咧，一個男人攞啲相去曬，真係睬你都傻啦！快啲搞掂走。 咁但係佢就即係變咗冇其他嘅即係資料啦，可以揾出呢個客人咧， 都唔使驚，佢實嚟攞㗎。佢實嚟攞， 實嚟攞係都要等成個禮拜好似啊， 咁等佢咯， 啊等成個禮拜。咁啊當時咧就即係有問店員啦，呢個人係咪常客啊嗰啲，咁都揞唔出嘅。 嗯，即係冇乜印象啦。呢、這個人即係可能好普通啦，即係曬相又唔係一定好密啦，又唔係好多嘢講啦，冇乜印象咯。 嗯，咁但係咧就等到因為佢哋其實佢就要喺翻呢個尖沙咀嗰個分店嗰度僕佢啦，因為佢基本上 去翻嗰邊攞相， 就去翻尖沙咀噶嘛。咁又唔知道其實佢咪話佢個 friend， 如果有一個講法就話佢個 friend 本身喺嗰度做嘅咧，咁、其實個 friend 應該知道佢係邊個啊，噏得出啦。 我估係唔，即係呢個都係吹水。 所以呢個係咪傳說咧？我就覺得 即係同埋你傳說，即係最好都唔好拎佢啲熟人嗰度曬，你明知啲相有古惑噶嘛，麻煩嘢，你最好三更唔 出。除非佢包庇佢嘅啫，即係話喂明知都唔出聲咁啦。 唔會啦，咁恐怖。 係啦，咁當時咧警察咧就去捕。這個神秘的客人、等他們拿相的、果然出現、出現的時候警察就用了 一招、這個我覺得應該不是傳說，應該是真的，是就說怎樣、因為他實會即如果正常都辯駁啦，就不是我的那些相片、我不知道、可能搞錯了的，我不是拿這些相片，當時怎麼做呢？有單嘛，有單，他可能拿著張單都 說是 撿回來，撿回來不是吧，那你不要搶，你撿回來就入了你數了。 當時警察就 說就用了一招，就說將其他不關事的相片撈埋在他那堆淫褻相片、即是那些人體的殘肢的相片，咁跟住咧就成堆相咧就由個店員俾佢嘅，咁佢當時咧就真係咧揀翻佢自己嗰啲出嚟，就話有九張嘅，就係佢嗰啲相，咁就即係證據確鑿啦，你揀翻出嚟話係你噶嘛， 即係等你少一個辯駁嘅機會，既然你自己揀得出嚟就你 啦。咁但係拉咗佢時候咧，佢都繼續辯駁，佢就話咩咧？佢話其實咧就係佢一個行選嘅 friend 咧，就叫佢攞嘅喎，咁樣嘅喎，信唔信啊 ？Donald Beck。 我冇得信唔信嘅嚇，呢個係佢講嘅啫 嚇。咁佢就即係好大話多多咁嘅，都即係佢唔係就咁傻更更俾你拉咁，佢都即係有好多解釋嘅。咁啊，嗰沓相我哋當然就係即係冇乜。即係咁嘅緣分睇到啦，咁但係話説當時咧 ，Doctor Bear 就真係 應該睇過啦， 激過呢啲相 嘅。嗱，我嘅相應該我睇過，不過其實個相之中最重要，我有一幅啦，我有一幅好重要嘅就係佢其實就去用自己嘅手擺喺嗰個遺體其中一個部分，跟住就影嘅。咁 咪佢捉仲揸住咗啲嘢， 所以咧就影到一撅 手指 嘅指模。咁佢嘅影相技術係好好， 即係好定。 好定，同埋係好清楚，所以其實就我所知就係對得翻佢嘅指模嘅， 亦都係呢個一個證據嚟嘅。 佢係摸住邊部分？ 佢摸住其中一個佢啱啱撕解緊嘅遺體，跟住佢要影嗰個部分咁樣。 即係呢張相就係即係特別係一個證據啦。係 啦。 咁但係其他相佢係咪真係影得好 close up， 好即係好特寫嗰啲某一部分？ 有啲係咧，不過你話所有啲相，我其實印象唔深刻嘅，我深刻嗰陣時就1982年，其實大家諗翻咧就唔係好興有 video 嘅， 係啊係啊， 唔係好多人識得話喺 貴， 仲要係 相機啊， 梗係冇相機，傻瓜機有， 仲要喺屋企有 video。 是很少的，好少。 開始 因為影八米嚟，如果你影 video 的話，嗰時嘅 video 可能出緊嗰啲叫 beta 嘅大帶嚟嘅，好貴嘅。 同埋個機都大啊嘛，個機都偏大嘅。咁佢就已經喺度諗起，其實佢喺間房仔度爬上爬落，因為碌架牀，我記得。咁就影到佢喺度做緊乜，跟住自己又喺度肢解咁教嚟教去，佢好多動作嘅。 咪先，咁佢咪即係部機其實佢 hold 咗 ，run 住咯，一路 run。 冇人同佢影嘅喎。 冇㗎，冇人。 因為佢擺定咗，有冇人咧就其實唔知。 擺住下，起碼 擺定咗個機影住，咁你見佢有陣時就爬上，跟住唔知做乜，亦都可能有一段時間你見到佢有 flash 嘅，即係可能亦都轉位嚟影相。 咁、我淨係講啲相咧，佢啲相咪全部都係比較 close up， 你即係就咁望落去未必認到係啲咩嚟嘅咁嘅咧，定係一望影知係咩？ 好，我印象中就係啦，即係冇話影埋個人嘅樣子，所以你嚇啦。不就喺個 video 嗰度你就認到，因為初初起碼啲衫啊嗰啲、你全部分到。 video 就全部見到成個過程，睇下佢點樣即係解剖啲屍體嗰啲啦。 嗱，有關 video 我哋一陣間再講下，因為我哋一陣間再追查個案情落去啦。咁但係去到呢一度為止啦，淨係見到嗰啲相先啦。咁係咪即刻佢哋警察已經同你哋法醫聯絡啦？ 啲相就已經好明顯係唔正常嘅，冇人會影呢啲相嘅。 係啲咩嚟？ 就 因為有冇血跡啊嗰啲？ 唔係血唔血跡，就算你話喺手術室，你做嘅嘢又唔係咁樣。手術室你有個格噶嘛，有啲綠色嘅布啊，有啲儀器啊，有啲嘢 噶 嘛。佢唔係。跟住你話哦，解剖室又會唔會咧？解剖室亦都唔會咁影嘅，因為。如果解剖室你要影嘅相就係你，譬如影嘅肝嘅肝有癌症嚇，或者肝有蟲，你會嘅焦點喺嗰度。咁似咧嘅好明顯嘅焦點就唔係。咁有啲相，如果我冇記錯就影緊嘅佢嘅性器官啊，呢咁嘅嘢， 系咪有塊綠色嘅布墊咗喺地下，跟住擺咗上面？ 唔敢肯定。 但係即係你話影個性器官係本身已經係被割咗出嚟，定係 未㗎？有啲佢仲喺身上，即係影完先後尾割啦。 即係比較好 close up， 你都認唔到嗰個人究竟係死咗定係未死嘅時候影嘅。 咦，多多比話有啲喎，即係咁有啲係已經割咗出嚟㗎咯。 會唔會有？ 唔係，我冇印象。 冇印象，即係 但係即係全部都好 close up， 就完全唔係一個即係成個 full shot 見到個係咩嚟嘅。即係你都係估到啊！呢個應該係人嚟嘅，但係係咪死咗嘅，或者一個咩 model 都完全估唔到。 完全唔知。 靚唔靚？靚啲相。 你話 你嘅感覺。 In focus 就 in focus 啦，嚇！即係你話啲好明顯，因為當年我影相咧，周不時影一同就有幾廿張 歐風 合合模，或者啲光又唔啱啊，佢肯定又唔係。 全部 OK 嘅，全部 OK 嘅， 非常之專業喎，自己都 咁唔係佢喺同一個環境裏面咧，其實一個光圈咩成教， 同埋佢打曬燈嘅， 即係已經 OK 咗就 OK 咗啦嘛，佢唔需要逐張去再教啦嘛。 即係佢未必係肢解嘅專家，但肯定係攝影嘅專家。 都係啊，算係。 肯定叻過我啦。 係啦， 叻過你，但你解剖一定叻過佢啦，係咁啊，話説咧，嗰啲相入邊咧，仲睇到咧，屋裏面嘅陳設嘅喎，咁就話咧，見到譬如有木嘅梳化啦。咁梳化下面有櫃嘅，又見到咧有地腳線啦，同埋見到嗰啲街磚啦，似乎就係反映到佢即係一棟七八十六七十年代啦起嘅一啲樓嚟嘅，咁係一個室內嘅環境嘅。咁啊，當時啲報章係有咁嘅報。 唔係，佢結果我諗大家所知嘅就係直情喺室內，係仲要係喺佢自己同佢嘅 屋企人 嘅房個睡房入邊 咁樣。係。咁啊，喂，其實當時即係警方呢個發現咧，都嚇即係好突破性啦，起碼但係當時嘅我諗冇咁快又聯想到係即係半年前嗰單即係陳鳳蘭嘅即係碎屍案嘅噃，因為 嗰個有冇咁快就唔知，不過就睇完個 video 你就肯定知道有， 即係話要再去到佢屋企， 第一步嘅時候只有得啲相啫，未去到佢屋企就未揾到呢條啦。 係咁嗱，有幾條線啦，同時發展啦，因為警察會即刻知道呢個人身份，就話係一個夜間嘅的士司機，27歲嘅叫林過雲嘅人啦。咁當時咧有一啲隊伍咧就去調查佢個的士啊，喺個的士上面有冇啲咩蛛絲馬跡？咁啊，話説咧，就喺個的士上面就揾到兩個高踭鞋嘅鞋印，咁啊唔知係咪真嘅呢啲嚇？因為就話即係陳鳳蘭咧，即係喺舞廳工作啦，佢都成日著高踭鞋。 呢啲又 係 吹水啫，佢咁多人上車落車，咩鞋印都有啦 嚇。咁亦都咧，頭先咧都聽到即係有警員咧，就即係呢個案中負責嘅調查嘅探員啦，咁佢講翻就話，其實喺佢嘅車裡面咧，就個擋風玻璃個位置咧，就揾到手扣。同埋刀啊， 咁啊，呢一個就唔係吹啦，咁 呢個可疑啲啦，即係你有把刀啊，即係有個手扣都可以話冇幾多玩嚇，有把刀就係一個攻擊性武器嚟噶嘛。 咁佢就係收埋咗呢啲喺佢自己嘅車上面嘅個的士啊。咁啊，但係當然呢啲唔可以話係即係即刻聯想到佢係咪就係即係殺人啊，或者係肢解啦。咁但係到去到佢屋企嘅時候就唔同講法咯喎，即係見到咧好多咧即係好驚心動魄嘅嘢啦。咁啊，大家見到我哋今日咧台面咧。都有啲當然就唔係咁簡單啦。如果佢就係依啲嘅，咁啊，梗係唔係咁簡單啦，就唔係依個即係連環殺手啊咁緊要啦。咁啊，當時去到貴州街咧，佢屋企嘅時候咧，究竟有咩發現咧？我哋聽一聽先。 1982年8月12日，一大隊兇殺調查科嘅探員掩至土瓜灣貴州街一個二樓嘅住宅進行大規模調查。呢個單位大約有400-500尺，住咗一家大細。探员进入对正大门的一个只有50-60尺的小房间，搜集的士司机林过云的犯罪证据。 在这个房间里面，初时大家见到有大量的摄影器材，好像一个设备齐全的 studio 一样。作为一个收入不高的的士司机，他一定很悭，只买到这么漂亮的器材。 除此之外，在碌架床的下面，警方还搜到一个大铁箱。他们核对林过云拿去冲晒的照片，发现其中一张相上面正正是有这个铁箱。他们慢慢打开铁箱，发现里面藏有大量的人体解剖书，还有千几张有女性影像甚至是女性器官的相片，还有一大堆的录影带、零星的女性用品，包括手袋和高踭鞋。他们还抄到其中一张照片，上面有一个很熟悉的纹身，令大家不其然地联想到半年前的城门河惊魂。事件的严重程度完全超乎警方的想象和预期。 之后我们还在房间里面有更多的惊人发现。原来在暗角的地方，林过云收埋咗一个个密封嘅胶樽，大家搣开啲胶纸，一大阵好浓烈嘅药水味道就涌过嚟，里面浸住嘅居然系女性嘅乳房同埋生殖器官，成件事实在太恐怖，根本系不生难忘。 其实林过云呢单案咧个真正嘅法医嘅主管就系叶志鹏，即系叶 Sir 啦，咁就喺呢个行内就德高望重啦吓，依家就当然都系享受紧退休嘅生活好耐好耐啦。咁当时就阿马法医就一入行就系佢你系即系佢系你嘅前辈啦。咁 佢嗰阵时已经系顾问医生啦，咁我就喺香港。office 嘅，葉醫生就喺九龍呢邊嘅，咁所以就因為呢件案就九龍啊嘛， 咁就葉醫生當時有上過個單位啦，貴州嘅。 咁點解要喺香港？我喺香港仲有機會睇到咧，就因為咁大嘅案，所有嘢就喺總部啲部門搞噶啦，咁啊連埋嗰個。嗰個錄影帶都要喺總部嗰度先睇嘅 嚇。咁依度要講翻你少少嘅回憶喎。咁啊，當時就嗱，你自己就話你冇上過去，即係貴州街嗰個單位。 我係阿葉醫生過嚟，跟住就我係其中啲新仔，咁啊，佢話哦，你幫手，咁啊幫手做記錄，即係究竟睇到啲咩嘢啊？咁啊寫低啊，咁樣樣。 但葉醫生。雖然見慣大場面，但係呢單案即係對佢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喎，係嘛？當時 其實某程度啦，不過亦都某程度老實講，就你睇完個 video， 你又知係咩人 睇到曬， 你又乜都睇到曬，係冇挑戰嘅。 即係起碼唔使你去揾出呢個人係咩人啊，點樣死啊，佢都見到啦。 喺裏面都見埋。 點樣解剖？ 係啦，見埋嘅幾個死者，咁啊見佢點樣解剖。當然就你睇唔到佢點殺佢哋。 即係見到嘅時候嘅女廳入邊嘅人咧，即係個女方應該已經係死咗噶啦，已經死咗，完全冇氣息嘅係咪？咁但係我想問，即係我都有啲奇怪，即係佢臨過雲嗱，影相佢 OK 啊，影相可以自學啊，佢參加唔知攝影班之類。咁嗰啲解剖基本上喺嗰個年代要，佢又唔係做讀呢科，又唔係讀理科。 其實咧呢個就當年亦都啲報紙都係喺度寫啦，又話啲人佢冇啊，佢咪又係。 普通切開啫， 係咁， 但即係佢係想，佢係想解開，不過佢好明顯係冇學過任何嘢咯， 只係好求其。 所以佢初初都好亂下嘅， 咁啊點樣好亂法咧？你見到 即係嗱，如果我哋做解剖就好明顯，即係你想做乜嘢，一刀就一刀， 有步驟嚇。 咁佢又唔係嘅，跟住周圍嚇，即係嚇，唔 係， 仲係就算戒咗落去，跟住第二刀又唔係動啱嘅位咁樣。 佢用咩刀咧？真係解剖刀。 係咪真係解剖刀？我唔係好記得嘅。 唔會係嗰啲生果刀啊？ 唔係，有機會用解剖刀，不過嗰陣時你唔難買嘅呢啲嘢嚇。咁不過就係唯一我亦都記憶中嘅就是。第一個我覺得佢解得即係都好亂，第二個、第三個係有進步嘅， 係有進步， 係有進步。 邊方面進步咧？ 即 係 佢 手法 清楚啲，知道自己想解乜嘢啦。即係同埋落刀落得準啲嚇，即係唔會話切咁樣。 咁我哋頭先講到嗰個第一個死者陳鳳蘭咧，咪即係俾人即係頭啊、身啊、手啊、腳都切開咗啊嘛。咁喺個錄影帶裏邊應該都見到。 如果我冇印，我其實我冇印象嘅錄影有冇錄到第一個？ 可能係後邊先有錄影嘅。 後邊嗰三個就我印象。 因為先一路聽你講都話，你覺得係有三個人嘅啫，唔係四個。 所以可能佢第一個嘅時候，其實佢真係第一個死者係陳鳳蘭的話咧，咁其實佢係冇錄影到，可能真係第一次咁樣做 嘅 啫。 有個講法就係話佢陳鳳蘭咧，佢第一次嘅，咁佢就係用電鋸，即係殺人初體驗嗰啲嚟嘅。 哇！電鋸喺屋企咁樣做，真係砰砰聲嘅喎，呢個幾難度高。 但係依一個佢有冇錄影咧？如果即係可能會唔會係冇錄影到，然之後佢開始用手術刀嘅時候，佢先開始進行錄影咧？ 因為最後我哋見到嘅係有三盒錄影帶啊嘛，三盒錄影帶仲要即係入上面有個名，自己俾咗個名佢噶嘛。 系咁啊，有咁嘅記錄嘅，就話嗰三餅帶咧叫嚴肅的秘密、雨夜行動同埋第四次行動。 係咪真係有張紙咁寫，或者就咁寫咗喺個錄影帶嗰度？ 唔知我唔知， 唔記得 咗。因為阿多特比入到去嘅時候，人哋已經準備好曬啦， 係睇唔到個餅帶啊，係啦。咁即係話，起碼有三餅帶，可能即係佢真係分咗三個女性嘅內容擺咗入邊。咁真係可能係第一個被殺嘅陳鳳蘭咧，係冇錄影到嘅，就唔知佢點樣肢解嗰個即係抌咗城門嗰幾個屍體 嘅。咁頭先阿多特比你講話，你見到佢喺度劏啦。咁其實最後係咪見到嘅時候已經係佢真係肢解曬？一撅撅咁擺喺度，定 係冇噶？佢其實佢我印象中影緊嘅時候都仲喺度肢解緊嘅。 即成個過程。 我冇印象見到佢，譬如真係切開咗一嚿一嚿，跟住包起佢啊啲咁嘅嘢。 咁你有冇印象佢喺嗰個即係肢解過程咁耐？即係餅帶都好長噶啦，可能嚇一個零兩個鐘都分鐘有。有 ，Richard 三個鐘都有啦嚇，仲有 long pay 咧，以前有 long pay。 冇啊，未去到。 八十年代喎。 我當佢有啦，我當一個鐘。咁但係你有冇見到佢嗰時有冇咩表情啊？或者會唔會有啲其他嘢做出嚟？有冇印象？ 冇明顯有印象有其他嘢做出嚟。 會唔會坐低飲杯茶咁嗰啲啊？見唔到，見唔到，起碼 佢即係專注 係好專注，即係擒上擒落做佢嘅解剖。咁你話好淫褻嘅行為，我又冇記憶有。 哇！咁有個傳說一定要問你啦。咁人哋就話即係影到佢係奸屍， 佢都承認嘅喎。 係咯，但係其實畫面上你就 我冇乜印象， 因為 有冇 我 冇 記得嘅話，我諗 可能我冇睇，我冇印象，我睇曬咁多餅帶添， 都好多啊。因為我諗三餅都幾長。 哇！多特比會唔會好似人哋講咧，即係你突然間見到啲好驚嚇嘅嘢，會自己摔咗嗰個記憶㗎？ 又唔會， 即係我諗初入行嘅時候，呢啲記憶好重。 亦都可能有少少就我需要做嘅係某程度即係記錄，即係去初初點解，即係點樣樣切開嘅遺體啫。咁後來好多其他嘢 都其實與我無關。 嗯，即係你仲做嗰橛 嗰橛仔啫嘛，有一橛仔。 佢最後咧，咪話喺佢屋企揾到好多即係切咗落嚟嘅 器 官啦。咁個 標 本，佢嗰啲標本係咪真係好 professional 地浸住咗啲即係真真正正？ 佢係真係揾咗我哋浸標本嗰啲藥水嚟浸啦。 樽啊，啲全部都係 professional。 咁其實樽有啲玻璃樽買到嘅，冇乜嘢。 即 係 我哋而家啲 實驗室， 不過就去即係我所知就去浸住嗰三忽咧，就啱啱。女性的乳房我沒印象不大，不過就的陰道，跟住就連埋佢有少少嘅盤骨，即係鋸咗出嚟嘅。 連埋咁好大嚿， 即係一嚿咁咯，即係咁上下咯。 哦，黐住少少， 即係個外陰，跟住入邊有啲盤骨嗰度黐到。 咁佢用即係用刀啊，用嗰啲解剖刀，其實 出邊就一定，出邊就解剖刀一定得，不過盤骨嗰兩鋸一定要鋸噶啦，一定要鋸。 即係佢會鋸喎，真係要。 唔係個樽都應該唔細個喎。 咁又唔係好大。 又唔需要特別好大啦，都係大過。呢、這個咧，呢個擺唔到。 其實佢有幾多個樽啊？當時 咪好多咧。 我印象就三個啦，即係攞去攞去美國驗就三個啦。 啊，美國啦，咁啊咁講嘅就話嗰陣時有揾咗一個FBI 嘅人類學家，咁佢咧就做考古嘅。咁因為嗰時香港嘅 DNA 技術實在非常之有限。 嗰時美國 DNA 技術都 有限啦，咁但就要拜託呢個專家係去檢驗呢個齒骨，因為佢已經係最檢驗嗰個啦。點解咧？因為喺屋企咧就揾到三副齒骨，係嘛？咁就話咧要判斷下呢三副齒骨究竟係屬於起碼要知道年紀啦，係屬於乜嘢嘅女性啦，係嘛？咁係咪呢個齒骨個可以俾到好多 hints 出嚟咧？ 呢個齒骨咧就係其中一個部分啦，你可以去估啦。咁其實當時要決定嘅咧，就係咪你 video 見到嗰三個遺體，同而家你三個標本。 是 三加三咧，即系你讲紧六个人咧，一系你讲紧三个人， 一系五个人咧，吓， 咁所以就有呢个问题，咁所以攞去要去睇嘅咧，首先就估唔估到大概嘅年龄咯，吓，咁 齿骨系睇到个年纪嘅， 系估嘅，都系估嘅，因为齿骨其中一个重要嘅地方就系如果。嘅女性有三個 BB 嘅齒骨會有變化，咁啊喺變化中你可以睇到啦。 如果冇咧， 冇你一路年紀一路大都會有變化啦。咁佢有嘅有啲好都算好深，即係你要睇唔同嘅 pattern 嘅。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容易，即係好好嘅方法去估一個即係遺體嘅年紀的。 其中一樣嘢咧，牙齒又係啦。頭骨都是啦，咁不過當你得呢三個，你 就唯有睇到 啦。咁 當時 點解我哋要攞去咧？其實因為喺香港我哋唔熟，我哋少接觸到呢啲嘢，咁啊，所以攞去俾佢睇。咁佢其實結果你要睇翻咧，佢算估得中嘅。不過其實呢三位受害者嘅年齡其實嘅差別都唔係太大， 都係廿零， 係啦， 一個特別細啲，17歲， 係咯，17跟住有22、31 度， 咁佢因為其實你喺呢橛咁嘅年齡，你都係咁，嘅分別唔係太大咯。 不過睇翻佢呢三個年齡堆咧，其實有機會呢三個齒骨其中一個係。屬於陳鳳蘭都唔定，因為陳鳳蘭都唔見咗齒骨噶嘛。但其實亦都係唔知喎，因為如果你三個裡面其中一個陳鳳蘭，咁另外嗰兩個係另外兩個人，咁其實仲有一個女仔，係佢去咗邊啊？個齒骨咁樣 冇得估， 冇收藏到， 係啦。 其實同埋你逢係連環殺手，佢一路變噶嘛，嘅心態，佢幾時先開始話要收藏？你都唔知， 正如第一個死者冇錄影啦， 同埋你譬如我亦都如果我記憶中就唔係三位佢都割曬嘅乳房出嚟，我唔敢肯定， 即係可能佢係自己都喺度做緊啲試驗啊實驗咁樣，所以即係上次試過，可能今次就冇做啦，又做第二啲咁樣， 或者嘅興趣變咗咯， 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其實有探員咧，當時就揾到個盒嘅喺裡面，就見到有六個乳頭嘅， 咁亦都亦都唔知係咪真嘅呢、這個嚇。咁、但係就話其實講到底咧，都冇辦法核對到而家警方所謂嘅四個嘅死者啦，係咪就係即係嗰啲殘肢嘅所有人啦？即係殘肢裡面會唔會有其實有其他嘅死者咧？其實都冇辦法。 我諗，如果你話第頭先第一個咧，你有咁多嘢、你如果拼得埋，都應該 嚇， 應該係嚇。跟住咧，去有個頭，你可以頭嗰度做多好多嘢啦。後邊嗰三位就主要其實就喺純粹睇 video， 你知道曾經有咁嘅嘢發生過啦，咁肯定係死咗啦。 反而我又覺得咧，即係喺後期，因為佢有個錄影帶啊，即係好多疑團你都可以直接見到個情況，就容易啲解釋啦。咁但係咧，因為佢因為其實林國仁本身都唔係好高大啊嘛，高瘦瘦即係其實都唔係好高嘅啫，即係好中等身、中下身，其實瘦啲嘅係啦。咁但係咧，佢自己又住喺即係土瓜灣個貴州街個地方二樓啦，咁佢應該都係揾個的士就將所有嘅受害者嘅屍體就搬翻啦。其實咧。夜媽媽佢隔離咧係一間東方報業大廈，我嗰日就經過過啦， 係啦，影咗相啦， 係啦，影咗相。咁東方報業大廈嗰陣時就運作緊嘅，而家就唔係啦，搬咗地方啦。咁、其實佢咧夜間的士，佢每一次朝頭早到就大概啦，可能五六點趁冇乜人嘅時候，佢就搬嗰個屍體翻去咧。其實隔離嗰間東方報業大廈應該係好旺嘅，嗰時係做緊嘢嘅。因為啲報紙啱啱出咗報紙啊，好多人出出入入，可能都係即係啲記者係收工，編輯又收工，印刷工人又收工啦，準備。其實好多人出入嘅。咁佢其實佢要搬一個咁大，可能一百磅或一百松啲磅啦，對佢嚟講其實都幾吃力㗎。因為當其時未分屍㗎嘛。 因為就算喺的士度搬去佢屋企嗰個大樓，佢冇 lift 㗎嘛。 嗱，我諗佢唔敢搭 lift 啊，都 有冇 lift 㗎？應該有 lift 嘅，嗰個係一個即係啲。好似啲洋樓啦，叫做嚇有 lift 嘅，我睇得唔到清楚嚇，咁應該冇改動嘅，個 lift 都喺度嘅。但係問題佢要搬入去，喺個的士個搬入去咧都幾難嘅，因為頭先阿多啤講過啦，佢一個80磅都好啦，你都要斬幾件先可能抌到。佢成個屍體要搬上去，其實都幾難，唔知點樣搬上去。 即係裝住咁樣都要咁樣盤。 我諗佢唔係嘅，你分分鐘你搭住。你咪啲人見到、你咪當係我個女朋友 咬啊 唔舒服啊，咁你拖佢上兩層樓啫嘛。你其實個更加唔係好明嘅就係屋企人， 佢人點解 會 知道？ 即係每次你帶咁嘅人入嚟、除非真係屋企人出咗街啦。 佢每次就講話佢因為屋企人就出咗街嘅，因為佢自己翻夜更嘛。佢屋企人大部分都係翻日頭嘅，大家就顛倒咗時間，所以佢帶得翻去嘅時候咧，可能都已經係就到啊七八點嗰啲屋企人出曬街，佢先至翻去。但係七八點屋企人出咗街之後，條街就好多人噶啦嘛，即係天光咗的話，其實有相對另一個危險啦，係咪先？ 咁佢會唔會係嗰啲凌晨五六點嗰啲？ 如果凌晨五六點佢搬上屋企咧，嗰啲屋企人又喺度喎， 未醒咯。 佢仲埋佢同佢細佬同一間房喎，一間房一間屋你都話有咁上下，但係大家各自一間房就唔知啫。但係同一間房嘅話咧就好難，所以當初 如果就咁扶翻佢，一定有風險啦。 嚇！因為無論你用咩方法運翻佢，你入間房都有風險噶啦。咁所以當初警察咧一捉嘅時候捉埋佢爸爸同埋佢細佬，因為個嫌疑都好大，因為你有乜理由唔知嘅咧？咁多嘢喺度發生，尤其是佢細佬同佢同一間房嘅。上下隔床嘅啫，咁所以初初都系拉咗佢嘅，甚至都系上咗庭添嘅。 尤其間屋都唔係大啊嘛，即係四五百尺。 不過你結果你 proof 唔到佢哋有份咯。 同埋佢自己係孭曬上身，佢自己認曬嘅成件事就，同埋好多影帶都見到係得佢一個喺度做嘢啊嘛，係嘛？最重要啊呢樣。 同埋佢係自己有個好隱蔽嘅儲物櫃，咁啊將呢啲咁嘅標本咧擺曬喺裡面嘅。所以會不會真的你知道很多時候大家住在同一間屋的很多即屋企人做緊咩咧？即係有時真係如果關係差啲嘅話，真係唔知做緊乜嘢嘅，真係係嘛？你真係完全淨係活喺自己世界嘅各自，咁啊都好不可思議啦！咁啊點解會咁可以咁樣去即係做咗咁大？龍鳳嘅嘢都可以，屋企人咧即係可以話係唔知嘅咧。 但係整定嘅，佢自己將所有證據拍低曬嘛。 係， 基本上就真係整定。 佢冇諗過俾人拉到啊。不過其實我諗某 佢出發點都唔係有冇人拉佢。 某程度就，如果唔係破咗案，好大機會佢會繼續殺落。 哦，一定啊，一定啊，係啊。真係，如果你唔係發現咗啲相嘅話，我諗你有排都揾唔到佢。因為後面嗰幾個死者其實咧，如果唔係由佢自己去即係供出個口供，你根本都唔知佢棄咗屍，只係揾到第一個死者陳鳳蘭嘅屍體啫嘛。其他幾個你揾唔到嘅，如果唔係佢講。 咁亦都係話即係其實去到第四個女死者啦，即係梁慧心啦。咁話説警方喺屋企揾到佢嘅身份證嘅，咁啊證實咗佢就係即係喺 這個揭發事件之前一個月呢，就剛剛參加完謝師宴搭的士就遇害的、 嗯、 他的身份就比較是跟另外的死者不同的，就是、譬如他小一些、嗯嗯就就是、好像很純潔一樣， 有沒有喝醉酒啦， 有沒有醉酒啦即會不會真的好像之前麻殺手會 pattern 會轉變，目標會轉變、嗯啊、或者心態會轉變、嗯嗯、後來都有說即審訊的時候一講到梁慧心的時候即林國雲是有哭的、嗯樣啊、這些是不是 dramatic 的一些、 啊、這個真的 很難說， 你問問王 Sir 才知道 、哦、王 Sir 是西安 叫他我立即叫他 、啊、其實、即不過王 Sir 都留下了很多很重要的資料、嗯、我們剛才講的東西有些都是來自他、 嗯 其實、為什麼說叫雨夜屠夫呢、嗯、有人又都話係 dramatic 咗嘅，即係係咪佢每次出動嘅時候都會落雨，或者係咁啱嗰時只係不過二三日。 後來證實咗嘅喎，係其中三日真係落雨嘅喎， 三日落雨， 其中一日冇嘅啫，即有三日都真係落雨嘅。咁、佢又話唔知聲稱啦，即係上我同你下一集會講啦。佢喺上庭嘅時候，佢都有講到有啲雨聲係令到佢自己有一個特別嘅感覺啊， 即係想犯案 即係好似直頭唔記得自己變咗另一個人咁去做啲嘢嘅，佢覺得係一個上天嘅安排嚟嘅。嗱、呢個係咪真係戲劇化咗 咧？我就知道呢排譬如成日落雨啊，天陰陰咧，個人心情係差啲嘅，都想揾人殺下嘅，都係做唔出咁 快。所以呢一個其實。 这个、嗯，是谁的呢？这个肢解了的隻手。嗯、其实、关于林国云的案件呢，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继续讲下去的。今天呢很多谢谢 Dr. Bear 啦，就跟我们啦、真的很。 没什么东西帮到你。 很多很多解释其实解释到很多我们的疑问，究竟是怎样解剖呢？他究竟当时因为讲真没人看过饼带，即是我们看回报纸也好，他们的形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从 Dr. Bear 的口中就知道那饼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呢？ 很重要的口述历史来 的。而且他有些人就讲到他、做那个解剖手术做得很专业嘛，证实了不是啦，他基本上都是乱来的。咁樣 基本上係亂嚟， 佢啲工具可能專業，但係佢做法亂嚟嘅啫。 係咁啊，其實咧喺獄中嘅林國雲咧就我聽翻嚟啦，就係佢係好中意學嘢啦，睇好多書啦，有睇解剖書嘅、有睇啲即係人體嗰啲結構嘅書啊，講下咁啊醫學書啊咁。 佢隔離啲囚友都幾驚喎，你睇埋曬呢啲咁嘅。 唔係喎，而家係冇曬殺傷力嘅一個大叔嚟嘅啫。 話咁話啦，都幾驚 嚇。咁啊，即係阿余偉發啦，都係同佢即係隔離倉嘅啫。咁啊，所以點解會知咁多嘢就咁解嘅啫。咁啊，都有好多佢自己嘅即係而家嘅一啲日事啦，同大家分享啦，下個。下一集啦、即係星期四嘅時候咧，就同大家講噶啦。好啦，咁今日咧就多謝曬 Dr. Bear 啦，咁啊就都送我自己嘅即係著作俾你啦。 係， 仲有第二本嘅，唔記得拎翻嚟。咁第二本咧就會有都有講到林國雲嘅裏面，係、啊。咁多謝曬 Dr. Bear， 多謝。 下次再請你上嚟分享你嘅即係。 下次又要兩年後咯，兩年後可能退咗休咯，到時可能即係更加暢所欲言咯。 啊，我知道嗰單情人節嘅葉詩案係你負責過係嘛？ 係 咪葉詩啊？即係是不是易保文 的？ 是啊。不過我們那時 D100 好像有講過， 不要緊，再講一次，很多人沒聽過嘛。 對，不如流滴汗了。好，多謝 曬。Okay, okay, 星期四再見了。大家呢記住呢就去我們這個Radio99.TV 那裡申請做這個會員，即你應該申請了才看到現在的，不過呢就快點叫你的朋友一起去申請啦。5269就可以看完我們三個節目，是不是？ 詳細再介紹啦，在你的 Facebook 那裡。 OK， 多謝曬。好， 拜 拜。 Bye bye bye。 情殺、虐殺、肢解、連環殺人，幕幕驚心動魄案情，盡在東頭灣道99號。 第一季一共99集經典重温，推出以嚟反應熱烈，多謝各位奇案迷捧場。如果你都想收睇或者收聽，請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請 S1 計劃，然後在網頁裡面搜尋東頭灣道99號第一季，就可以享受節目。 無論買餸、行街、吃飯、坐車、睡覺，還有 喂，你裝我啊！ 總之每分每秒總有奇案與你常在